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弘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梦想。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个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第11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日前揭晓，此次评选共产生了18部作品，由新蕾出版社出版，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葛静创作的《永远玩具店》榜上有名。《永远玩具店》讲述了发生在一间神奇玩具店里的奇妙故事，用金鱼灯笼、泥哨子、八音盒、草编昆虫等传统玩具，让孩子邂逅美好童年。书中也融入了作者葛静的童年经历与回忆。那么玩具对于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童年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永远玩具店》，总有一种幻境抚慰你的心灵。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请到两位嘉宾，一位嘉宾呢是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当中来的，那还有一位嘉宾呢，因为处在天津哈，通过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葛静，葛静您好。 李雷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您呢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了哈， 是的，老朋友了。 对，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新蕾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重点为大家介绍的这本《永远玩具店》的策划编辑焦亚楠。亚楠你好。 李雷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这本书啊，《永远玩具店》，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老特别想加一个的，所以我们先从这个书名说起吧。就说，哎，为什么非不加这个的呢？ 其实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个本书开个研讨会的时候，有一位作家对这个总结的特别好，他说呢，永远是一个时间概念，玩具店呢是一个空间概念，当这个时间和这个空间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所以他不是讲这个玩具店是永远的，而是讲这个时间和这个玩具店在这一刻它相遇了。 哦，您这么解释我以后就再也不会说错了。 对 吧，我再也不会加这么一个的了哈。那这本书啊，其实在不久之前刚刚结束了这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这样一个颁奖当中呢，永远玩具店是榜上有名的哈。那这本书啊，最开始的时候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什么时候想要创作这样的一本书呢？跟玩具相关的书，而且还是永远玩具店，我们这本书当中是怎么体现出这个永远的呢？ 我觉得其实玩具啊，可能一般人会觉得它是小孩子的东西，当你的童年逝去之后，似乎玩具也就离开你了。但是我觉得玩具其实跟童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可能每一个人的童年都会有一件他非常难忘的玩具，这个玩具跟他童年的故事有关，跟他周边的亲情有关，跟他童年的某些特殊的经历有关，这些经历埋藏在他的童年当中，对他的终生可能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对， 而我们中国的玩具呢，我觉得又特别的有特点，很多中国玩具啊都是跟民间的手工艺或者是很多非常能够传达我们中国人特有情感的一些元素结合在一起的。比如说我在永远玩具店当中所提到的这个金鱼灯笼你会知道其实金鱼灯笼在过去的时候就是大人送给小孩在过年的时候提的这样的灯笼。鱼嘛，年年有鱼象征着富裕吉祥，其实也象征着这个大人希望孩子们健康成长的这个祝福。 是的， 所以我觉得玩具虽然小， 但是它里面所包含的情感主题，它里面所包含的内容，这个外延其实是无限的。 嗯， 所以我特意用了一个很大的词哈，就是永远，就是在你整个人生当中，甚至在整个的人类社会的进程当中， 嗯， 这个玩具它似乎都有着它独有的位置。当你把目光投向它，当你用心去感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中很不一样的魅力。 哎，所以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葛静知不知道我想问哪个问题。不知道你能不能猜到，就是说，就是在每个人的童年当中都会有一个自己印象很深刻的玩具。 嗯， 那您的童年当中那个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玩具让您印象非常深刻呢？ 啊，其实我可能跟现在小朋友比，我童年的玩具真的是用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的。 哦，就是没几个是吗？ 对，就是没几个玩具。 嗯嗯， 所以对于每一个玩具我都特别的爱护。 嗯， 有一样玩具其实是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套木质的积木，就是那个积木其实是用木头做的。 哦，嗯， 而且没有刷漆。当这个积木到我手里之后被我的小手都弄脏了以后，当时我的爸爸和妈妈就一起特意去这个木工那里借来了五颜六色的油漆。 嗯， 和我一起把这个本来已经脏脏的积木重新漆上颜色。 哦， 所以说与其说我记得那套积木的样子， 嗯， 不如说我记得我们一起把那套已经很旧了的似乎应该被扔掉的积木， 嗯， 我们全家人一起让它重新焕发新生的那样的一个特别温馨的时刻。 嗯， 所以我当时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玩具对孩子来讲或者对一个家庭来讲，它都意味着某一种不一样的情感连接。 哎，对对对。哎，这里啊我还想问一下这个焦亚楠哈。 因为您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您肯定也有这种对于玩具对于童年这样的一种别样的情怀。那在您的记忆当中，您是不是也有一种在您的这个儿时的时候印象很深刻的直到现在都能记住的这样的玩具呢？ 您如果说起来我童年印象深刻的玩具， 嗯， 可能是很多八零后孩子都会有的玩具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会有那种红白条的那种不倒翁， 嗯， 还有那种可能上满的发条的那种青蛙，就是应该说都会给八零后这一代人呢留下了很多童年的记忆。 嗯，没错。就一说永远玩具店，一提到这个大家儿时的玩具，其实我也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有一个玩具哈。 嗯， 那个玩具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从我一两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玩。 嗯， 然后一直到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面搁着。 哇，太有意义，已经是一件永远的玩具了。 对，真的是永远玩具哈。 嗯，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它叫什么名字了。 嗯， 它就是一个长的一个棍儿。 嗯， 那个棍儿是由一个一个三角形组成的。 哦， 然后你可以把它掰成各种不同的形状。哦，好像是。哦， 是的， 对对对， 是吧？ 对， 就是那时候我小时候我妈妈教我，比如说弄成一个小球啊。 嗯， 然后弄成一个小动物啊，小马呀，是吧？直到现在其实一直是一个球的形状。在我的一个我儿时的照片的旁边。 哇，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场景。 真的是，就是一提到这个马上勾起了我这个回忆啊。 而且您的这个玩具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智慧的玩具。 还真是。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本书当中其实是讲了四个不同的玩具哈。那我们请到葛静跟大家说说，我们这本书里面到底讲了哪四个玩具呢？ 这四个玩具其实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随处可见的，非常熟悉的。 嗯， 比如说第一个讲的是金鱼灯笼，刚才我提到了。 啊，对，您提到了。 对。然后第二个故事呢，我讲的是泥巴哨子，就是我们用泥做的那种小哨子。 嗯， 可能样子也其貌不扬，但是小朋友把它揣在怀里一吹起来特别响。 哦， 那这个哨子就是他贴在心口的一个小宝贝。 嗯嗯。 后面呢还写到了八音盒。 八音盒 可能是很多小女孩童年当中最有浪漫色彩的。 嗯， 最梦幻的一个玩具。 是的。 只要上弦之后就会有那么美的音乐。 嗯， 想起来那时候我经常想，是不是每个八音盒里藏着一个小乐队，有很多小精灵在演奏这么奇妙的音乐。那最后一个故事呢，其实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玩具啊其实外面不卖，而是要家里的大人来给你做。 嗯， 就是草编小虫。 哦，我知道。哦， 对，因为我姥姥在我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手巧的姥姥，我们一起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她随手扯两个草叶， 嗯， 或者两根狗尾巴草， 就能编出来那么一个， 就能编出个小兔子。或者是一个小蟋蟀。 啊，对。 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 嗯， 我觉得 哎，这个它作为草的时候是很有生命力的，变成了小虫以后似乎又有另外一种生命力。 嗯， 而且它就在大自然当中，这个玩具就是随手采撷而来，感觉很不一样。嗯， 对，哎，那其实儿时的玩具有很多哈，包括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也包括刚才亚楠跟大家提到的哈，这样的玩具。那您是在讲这个永远玩具店这四个故事的时候，是怎么就选中了这四个玩具呢？ 他其实我讲的是四种不一样的爱啊。第一种爱呢，其实是那种一对父子之间，他们明明彼此都很爱对方，但是因为这种感情当中的交流上的问题，让他们产生了很多误解，而这个灯笼照亮了他们的回忆，让他们进入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去交流他们的感情。那再比如说最后一个故事啊，就是草编小虫。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就有点写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因为他写的也是当一个女孩她成为玩具设计师之后，她会设计各种各样昆虫漂亮的昆虫玩具，但是最终那个对她来讲最有意义的昆虫玩具是她姥姥留给她的那个草编小虫。而且我在草编小虫这地方做了一点我小小的创造和发挥，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草是有生命力的，编成小虫之后它会慢慢的黄掉枯萎，可能有一天它就破碎了。 对， 但是这个小女孩呢，最终呢在这个草编小虫的肚子里割了一颗种子，所以当这个虫子破碎之后，这个种子重新落入泥土当中，它再一次长出了这个新的生命。所以我觉得就像这种亲情一样，因为这故事当中那个姥姥后来去世了，但是我想用这样的一个草编小虫在生命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是在讲虽然他姥姥去世，但是姥姥给他那份爱，这样的一份关于爱的传承其实会一直延续下去。 没错，给大家留下了希望。 对，是的，是的， 对吧？对吧？那这样的故事最开始的时候，您是怎么想到说，哎，我要通过这样的玩具来讲述亲情，来讲述人跟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呢？ 因为我是觉得，玩具是一个看上去很小，但是可以以小见大的东西。我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啊，我说其实人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很多日用品。大多数日用品都是为了你的生活必须而做的， 是 玩具看上去不是必需品，但玩具是为什么而存在的呢？我觉得玩具就是为情感而存在的。当大人给孩子做一个玩具，他想的是我可以把快乐带给他。当孩子跟一个玩具去陪伴下成长的时候，他对这个玩具所寄托的是那份很浓厚的一种情感在他身上，一种友情，或者是一种似乎把玩具也当成了一个可以交流的对象。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看上去很小的切入点，却可以从这个小的出口通向一个无限广阔的宽阔的这样的一个世界 啊。那这本书啊，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想法了，然后花了多长时间最后写完的呢？ 因为这套书啊，真的要说我开始写大概应该是在2016-2017年的样子。 哦，这么早。 对，就开始构思了。当然我这块儿有特别也感谢亚楠，感谢青雷出版社，当然他们也是非常有诚意来邀请我来写这样一本书。当时这个题材也是我自己一直想写的题材，就是刚才我谈到玩具和人，尤其是中国的玩具和中国人特有的情感这样的一个非常密切的联系。当然在这个写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挺曲折的，因为这个里面实际上写的是环环相扣的四个故事，看上去是四个单元，但是当你读进去的你会很惊讶的发现，哦，原来第一个故事当中的那个老婆婆就是第二个故事当中那个小女孩。第二个故事反而发生在第一个故事之前。 剧透的太多了。 是的，是的，因为前不久我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读者读完以后，特意给我打电话说，哎，我觉得似乎那个小女孩就是那个老奶奶，是不是这样啊？对，她看出来，虽然她只上四年级啊。去搭建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还是非常精心的去做这种呼应。我也希望让我们的小读者走进了永远玩具店之后，他似乎就是走进了一个属于玩具或者说属于跟心灵有关的玩具的这样的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当中这些故事其实是彼此勾连的。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反复做了调整修改，一遍又一遍的修改。 后来修改了多少稿啊？ 我�觉得怎么也有修改了三四稿。而且呢，其中有一个最大的修改就是我给这个故事整整加了最后一个章节，本来它是三个单元，后来我加了四个单元。我发现加了四个单元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奇妙的应和了很多 跟人生有关的东西。比如说，其实这个四个故事写的是花鸟鱼虫， 哦， 第一个是鱼，然后后面我写了那个泥哨子，其实是一个跟花的种子有关的一个故事， 哦， 然后呢虫子是那个永生小虫，那个草编小虫， 嗯， 然后那个鸟呢其实是我在讲有一只有魔法的鸟和一个有魔力的八音盒之间， 嗯， 都是在唱歌啊， 哦， 这样的一个故事，嗯，而且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我也蕴含了我觉得人的不同的人生阶段， 嗯， 他所经历的成长，他的童年阶段，他的青少年阶段，当他这个可能已经成熟了成为成年人了之后，他回望童年他的那样的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或者是说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去反观孩子，他觉得自己对这个世界尽在掌握，而当他接触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孩子的时候，他发现他对这个世界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嗯， 所以应该讲这个书我其实现在还是觉得很欣慰的哈，就是 每一次修改我认为它都在向前迈进，就像永生小虫一样哈，它有它的生命周期，它在慢慢的生根发芽长大，要等待，但是也要浇灌，但是要给它时间， 嗯，问一下亚楠哈，刚才这葛静也说了，您逼着他修改很多遍，这个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经历怎样的过程？ 我觉得其实回想起这本书的一个制作过程，我觉得真的是让人非常的难忘， 嗯， 因为我们最早找到葛静老师其实是2016年，对吧？ 是吧？对，是的是的， 然后当时呢，因为呢我们出版社呢一直呢非常注重这种原创文学的这样的一个图书的出版和发掘优秀的青年作家， 嗯， 非常有才华的葛老师呢他就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呢就主动的向他发起了这样的一个作品的邀约，他就给我们提到了这样的一个玩具店的故事。哎，我们当时听到了这个选题的方向呢就是非常的感兴趣， 嗯， 所以呢就鼓励他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呢给他写下去。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呢葛老师呢就给我们交了当时的这个叫初稿，应该说呢这个稿子我们看到这个初稿之后呢是非常眼前一亮的，但是实话实说我们就觉得有一种不解渴的感觉，因为就是觉得前面确实写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就跟葛老师商量，就说能不能呢把我们这个内容呢再进行一下充实，一方面呢是字数的充实，另一方面呢是这一本书里呢它其实呢包含的是这种不同的爱，那么呢我们就希望呢这样的爱呢它能够带给孩子更多的这种不同的感受， 嗯， 所以呢葛老师就是欣然接受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改稿的一个建议， 嗯， 又花了一段时间呢直到2019年呢才最终把这个完稿呢交给了我们， 哦， 我们呢就是对用很短的一个时间呢，其实整个的出版时间就是在疫情期间，然后我们在去年的8月份呢出版了这本书。因为其实可能大家伙呢都会发现这本书的插图非常的精美，可以说里边的每一张插图呢把它提取出来之后呢都会是一幅美轮美奂的这个画， 是， 而且呢它整个的这个绘画的风格呢和文本呢是非常的契合的，蕴含了非常多的这样的童话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元素， 嗯， 当时呢我们这个绘者呢其实找的呢也是国内呢不是一个非常有名但是非常有想法的一个画家， 苏卡， 是我呢当时，对，苏卡， 苏卡 当时是我在微博上发现的，其实在最开始我们有三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和这个作家呢定了档期，请他呢来先是从这个人物的这个造型然后试稿一张一张的画出来，他整个这个绘画的时间呢也花了足足1年，所以呢才能呈现出就是现在这样一种图文精美然后可以说让人就过目不忘的这个文本的一个样貌， 对，真的是哈，这本书当中的每一幅画都是非常的漂亮，任意拿出来其中的一幅，比如说把它放大的话都可以放在家里面的墙上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作品哈，美术作品， 对对， 是吧， 对， 画家画完了画稿之后是不是还要请葛静看一下，嗯， 是的，其实我觉得他们在给我看前面的画的时候我自己都特别感动， 嗯， 然后我就很幸福的把它发给很多我的朋友看， 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对，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就像刚才亚楠说的那种，他不仅是好看，他 非常准确的，甚至我在讲，我觉得更好的表达出来的那种文字可能无法呈现的视觉上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把这画稿给我看之后，敦促我能够更好的把后面改好，就是这么美的画，你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文字去搭配它，一定要有一个更好的结构去跟这个画相得益彰。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么在这次呢刚刚结束了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这样的一个揭晓当中啊，永远玩具店也是榜上有名哈。知道了这个消息，二位是不是都会觉得很兴奋很激动？ 所以我们确实是很激动的。 对，因为当时我打电话给亚楠，刚刚这个好消息，他说我的手都有点颤抖了。 哦，是吗？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编辑能够有这么强烈的情感，其实正因为他对这个书付出了很多，他投入很多感情，然后他说这是他的真爱，所以他真的为这个书最终获得荣誉获得肯定而感到高兴。那当然从我来讲呢，我在我自己当时那个朋友圈发了一段话啊，很多我的师长们我的朋友们也很有感触。我说虽然我年纪并不大啊，但是其实我从事儿童文学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了。那么全国儿童文学奖是每四年才评一次，在那么多作品当中只选择十几篇囊括各种门类的作品作为获奖作品，像童话这次只有四篇，所以其实这个奖项挺难获的。在我小的时候，我看到我爸爸得这个奖，其实我很羡慕。对，他就会感觉他的名字就被 葛冰老师哈， 对，就被留在这个奖项的记录上了。所以我一直希望我努力啊，不断的默默的前进，有一天我也能够得到这份肯定。就像我在永远玩具店的谈到这本书说的那话，就是说你的努力能够被别人看到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对， 其实这个努力大家可能都在努力，但是能够被别人看到就不仅要努力，可能的确需要等待属于你自己的那个时机。 对，因为上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是您和您的父亲一起来的， 对 吧？对啊，那当您的父亲啊葛冰老师知道了这样一个消息之后，他对您说了些什么吗？ 我爸也特别的为我高兴。他说一方面他也觉得啊，我其实写了这么多年，应该往这个文学的高度上去努力。然后他也很欣慰的说，你终于被肯定了，我相信大家以后对你会有一个更不一样的看法。 对，因为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应该是咱们国家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奖了。 对， 是吧？ 是的，是的。它其实和茅盾文学奖、 鲁 迅文 学 奖， 对， 是并列的这样的。 没错， 中国作协做的大奖。 没错啊。那还问一下这个亚楠哈，就是这本书得了这样的一个奖，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呢，还是说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呢？ 永远玩具店呢，其实是我们新蕾出版社这几年一直在关注，然后呢，在它出版之后呢，一直精心打造的这样一本重点的图书，吸引了很多业内包括我们小读者的这样的一个喜爱。我们呢，其实这本书呢，从去年呢就一直获得了很多的殊荣，比如说呢，它在去年的九月份入选了中国好书，而且呢这本书呢它还是北京作协的文学精品项目，是天津市的重点出版扶持项目，而且呢是这个2021年的农家书屋重点的出版物推荐目录，还被评为呢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年的年度的好书。其实就是说获得了 很多荣誉， 大大小小的 13个， 就是 如数家珍。 对，加上这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他这一年的时间已经获得了大大小小的13个荣誉，而且呢就是这本书的版权输出了的这个阿拉伯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等等9个语种。也就是说这本书既获得了中国孩子的喜爱，也获得了很多世界上孩子的喜爱。在下一步呢，他也将呢以更多的这种语种的形态，以他这样非常美的这种插图的形式呢，出现在世界很多孩子的他的书柜里、他的书桌上啊，让更多的孩子呢来喜爱。所以呢，我觉得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经过了这么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一个写作的一个积淀，然后呢，为孩子们呢献上了这样一本真正的尊重童年、尊重童心，写出了儿童的本质和儿童精神 这样的一个佳作呢，是应该被值得肯定的。 嗯，对。那您觉得这本书哈，之所以获得了如此之多的荣誉，是吧？它的这个突出的优点在于哪里？ 我觉得这个书呢，它的优点呢非常的多。就是首先来说呢，它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玩具店，孩子们喜闻乐见的这种玩具的形式来进行一个切入呢，其实是会让很多的孩子呢有一种亲近感。而且呢，作家呢是用他的这个奇思妙想呢，为孩子呢构建了一个充满爱的这样的一个奇幻的世界。同时呢，这本书呢，它是一个独属于中国的传统玩具。然后呢，在这个文本里呢，它会潜移默化的呢讲述了很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讲到了这种珍惜、感恩、坚守、尊重、奉献这样的很多值得弘扬的中国精神。里边呢也有很多这种亲情啊什么的这样的宝贵的精神品质。所以呢，我们就感觉这本书呢是一部非常值得家长和孩子一起来细细品读的精品力作。 而且这本书的最后哈，还专门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记忆中的老玩具。把这本书当中所涉及到的玩具呀、之外的一些故事，玩具是怎么来的哈，跟大家讲了。这个想法是葛静您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我在最后要加上这么一个环节，还是咱们出版社这块哈，来加上这样一个部分的？ 对，是的，是的，他们有这样一个想法，就因为毕竟有一些玩具，它其实背后是有它的真实的故事的。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金鱼灯笼，金鱼灯笼其实就是一个天津的一个玩具一般在天津说这个舅舅送给这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我觉得当把这些故事讲给孩子们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哦，原来那个童话奇幻故事的玩具我们身边也有，它那个亲近感一下子就拉近了。而且呢，你会通过这些真实的素材、真实的故事的阅读，似乎对这个玩具它蕴含的情感、蕴含的意义又会有了更深入、更不一样的理解。比如说我提到那个哨子，读那个哨子的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哨子原来是一个特别有故事的、有中国传统故事的，在几千年前的古代就有了哨子。在那个时候，人们拿哨子是怎么去用手去捏它的啊？怎么去制作它的啊？那个过程可能反过来又补充了，当人们看到故事当中那个小小的啊，用泥巴捏成的哨子的时候，它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专门加了后面的这样一个环节，是吧？ 对。 那么后面这些就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些玩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是您是专门查了一些资料吗？ 对，我还真是翻阅了很多很多资料，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要用我自己的语气，用我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把这些东西讲给孩子们听。因为我会觉得即使我在给他介绍的是一个故事背景，或者说是一个跟他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也希望孩子们读他的时候是觉得哦，这是一段有感情的文字。我读他的时候，因为文字中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我会记住他，我会把它放到我心里。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曾经读过哈这本书的这样的读者，从您这边的反馈，他们看过了之后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您有了解吗？ 对，的确，我给好几个小读者啊，其实他们年纪也不大，大概就是中高年级4年级、5年级的样子啊，他们的确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像我说，有的小朋友会很细心的发现我埋藏在其中的小秘密啊，原来某一个人物和某一个人物，他们其实是一个人。当一个在童年当中被玩具店帮助过的小女孩，她成年了长大之后，她会用玩具去帮助别人啊，她会用自降这样的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去帮助其他需要玩具抚慰的人。那还有的小姑娘呢会说她特别特别喜欢那个最后那个玩具设计师和她姥姥的故事，因为她说我觉得那个姥姥特别像我的姥姥对，我姥姥就对我很宠爱。她就把她最好的东西给我，虽然他给我那个最好的东西只是他的最好的东西啊，可能他不是很昂贵的东西，但是是他亲手做的给我的东西，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小女孩那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吧，的确就像刚才亚楠说的，一方面玩具拉近了孩子与这本书中故事的距离，因为这个虽然是个童话， 对， 但是他其实 玩具是感觉很亲切很贴近的。 嗯， 但同时呢，我也对自己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了很感动，因为我的确听到过一个，应该讲是一个资深的儿童文学评论家，他也说他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里面有一个从一个老年人的视角啊，当他年纪非常大了，开始失去记忆的时候，他失去了现在的记忆，但是他却还记得他自己当爸爸的时候，他那个儿子在六岁的时候曾经管他要了一个生日礼物，他没有给他，所以当他年纪很大了，他还会拼命的赶到那个当初他们约定那个地点，把当初欠他那个儿子的礼物想要送给他。那这个故事其实我可能要想讲的就是，时间、成长、情感是不会等待你的。那如果在当时的时候你错过了，当然我在故事当中给他们一个非常完美的，他们可以通过奇幻的力量返回那一刻去弥补那个遗憾那个缺失，但是在真实生活中可能弥补不了，所以当时那位老专家说，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太感动了，我自己读完之后我自己都会想，我是不是错过了一些什么，我是不是在情感这个跟孩子的部分，是不是我有的时候忽视他了，是我没法再去弥补的。所以我是希望除了有亲切以外，这个故事当中能够触及人们情感当中既很敏感同时又是需要人们去思考的那个部分。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对于情感是很感性的，我们很少去思考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该怎么样。但是我希望这本书似乎用一些像提问一样的方式让你去思考，就是该怎样面对亲情，该怎样面对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优秀的孩子，那么你给他的爱应该是什么样的啊？这都是我想去探讨的东西。 还真是哈。那么像这些东西啊，其实是涉及到这种生命当中很深刻的、很本质的一些东西了。葛静却用一种非常浅显的语言，表达出了一种自己很深刻的思考，这点是非常困难的。是吧？ 对，是的。 亚楠，您作为这个新蕾出版社的这样一个副总编辑哈，今天这个我们这本书啊获得了这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不是您觉得也对于这种儿童文学的发展，尤其是我们新蕾出版社在这种儿童文学的探索上，也会带来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作用？ 哎，对，这是肯定的。因为其实呢，像新蕾呢，我们是有一个特色的，就是我们的童话。新蕾出版社呢，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创办了一本杂志，叫做《童话王国》。这是一本纯文学的杂志。其实直到现在，这本杂志呢依然存在，而且呢，就是说以这个杂志为平台，我们发掘了很多优秀的童话作家。其实呢，就是说这本书的获奖呢，对于新蕾来说呢，我们感觉是非常提振士气的一件事儿。就是说鼓励着我们呢，在下一步呢，为孩子们呢推出更多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特别是在童话方面，我们呢会继续的深挖，然后呢做出真正属于新蕾童话的这个特色作品来。 好，那么我们非常衷心的希望哈，新蕾出版社在以后的这样的时间当中能够出版更多的这样儿童文学的作品哈，能够给我们的更多的小朋友们家长们提供更多的这样精神上的食粮。我们也衷心的希望葛静在今后的创作道路当中能够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是吧？好，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本永远玩具店啊，也跟大家共同介绍了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好，谢谢二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朋友们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碳中和，找金科，金科能源你的零碳伙伴。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